一路都追入去嘅，即系我系你， 即系融入去， 系啦，我会跌咗落去，佢一路系跟住佢每即系每一期嘅漫画，咁我系最终，即系你问我嘅话，可能马上即系有佢本身心目中嘅日本漫画嘅大师，咁我觉得如果喺我心目中嘅井上雄彦真系，即系我自己系大师咯，系啊，真系神嚟噶，我觉得。 位咧，你嘅日本神咧， 我入樽啊！ 唔系咧，咁你未必入樽噶嘛？讲你嘅心目中日本漫画嘅神咯、啊。 都梅山美亚一定系。 O K， 梅山美 亚。漫画神啊，漫画神咪鸟山明咯，我似睇龙珠咁啊。Oh. Yeah, 原来我哋四个人都唔同嘅。 你系咩啊？ 叫我四个人去打麻雀。 横山光辉。 哦，正啊，横山光辉。 嗱、嗯，当然啦，即系今日啦，就要讲男儿打入樽啦。咁、嗯、啊，我谂大细同我系个。我哋追开，我哋追好多啦。 我都有追 嘅、 哦， 好多人都有追嘅，其实好多人都有追嘅。 你嗰只阿德，头先你嘅所讲就系佢嗰啲嘅，即系漫画令你即系一个、嗯、你中意呢个作品啦，成啦、嗯。我哋呢啲即系你谂翻转头，其实佢咧呢啲作品其实南越多樽咧，其实我哋发育期间啊。 是 发育期间的时候， 哇！你发育翻到咁样咯，已经 发育期间，即系我哋嗰时小学就话小学鸡又话圣六星次啊红猪咁啫，咁到发育期间咧，令你着迷嘅当然系南二多入樽嘅， 系因为好得意嘅系冇计， 学 A V 咩？ 未学识住 A V 当入樽啊， 未得嗰、那个未得，嗰、那个 未到住， 未到住嘅。未到住，即系未去到人世鬼大嗰个阶段嘅，唔系嗱，如果樽可以即系话未去到人世鬼大嘅阶段， 系 点解？仲系有一种纯爱嗰种感觉嘅， 系啦。 同埋呢个漫画咧，嗰阵时系令我嗰阵时系踢开波嘅，即系细个就踢开波先嘅，系、令我走去转态去试下打篮球， 系啦， 系咩？ 即系当然失败啦，打唔成啦。其实 但你咁嘅身形，我以为你真系得嘅， 唔咁嘅身形先唔得。嗰阵时打篮球即系成个人嚟上篮，即系拉咗人嚟落地噶、哦，真系 系啊，系啊。 咁讲开，其实呢个漫画其实咧，嗰阵时我当然系点讲咧？点解咁吸引啊？可以话喂，可以吸引你去走去学我篮球咧？咪你知啦，即系主角樱木花道本身佢唔系一个篮球天才啊嘛， 系 即系本身一个。白痴嘢 吹水白痴， 即系打交又叻，但系你做开呢啲咁有技巧嘅嘢，全部唔得噶嘛。咁你自然咪融入咗自己咯。喂，自己都可以唔识打都打到去做主角咁样呢？ 但系你初初睇嗰阵时咧，有冇觉得流川枫都系主角嚟嘅？ 我又系嗰种咯，即系悟空比达嗰啲咁咯，我就系觉得系又系即系两个即系一阴一阳嘅主角咁咯。 阿的咧，你同唔同意我呢个想法啊？想法咋？即系渐渐地个故仔话俾我听唔系啦。但我初睇第一、第二期嘅时候。 系两个即系双主角形式去运行嘅。 睇落去似啊，喂呢、這个仲唔系风云？ 嗱我就有少少唔同嘅系咩？就系、因为我哋读书时期好简单，我打篮球嘅。咁突然间你会有 你唔系啊嘛？你都打篮球 啦， 仲系校队啊嘛？ 喂，真系唔知啦， 瘦过嚟噶， 瘦就唔系一个问题啊。 先进化变篮球啫，佢 个 人。 佢我啲篮。我啲篮球架应该得米二嘅咋嘛，篮球架，你仲要入我阿的都可以入樽啊， 唉算啦，应唔到机，唔系咁我哋嗰阵时系咩？你突然间有套哦，有套，因为咧其实系应该咁样讲嘅，我追嘅时候咧就又系动画先嘅， 一定啊，一定 先至后屘先追翻漫画嘅， 动画先。 诶，你有套动画嘅时候，你会觉得咦？首先第一样嘢，佢有少唔同嘅咩？其实佢嘅剧情系快，快过足球小将嘅。 唉、哎，简直系瞓咗觉嘅。 佢今次讲嗰个历程又好啦，即系佢冇抌得太耐嘅。 系啦， 即系好多嘢由佢点样去上手学啊，成其实快脆讲。 同埋 快 脆。同埋第二样嘢就话讲到 OK， 樱木花道呢个主角啦。头先大石都讲咗少少嘅就系、是，本身系唔系真系一个完全门外汉地去打。 即系红头发嘅烂仔啦。 系啦，打篮球。乜都唔識嘅， 溝女都唔得嘅，仲係 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即係我幾中意睇佢就係你見到個作者畫跟住個漫畫嘅發展，而係講櫻木花道慢慢成個人成長，開始了解到一啲事情嘅時候，你會覺得係會有個吸引力嘅，所以就會你會揾翻就話哦。呢一套漫画俾我哋咁大嘅，可以话即系点解会追，或者而家睇翻都会感触嘅原因就话，其实系嗰种有少少天真嗰种感觉喺度嘅。即系嗰阵时，你会发觉，咦，有几励志套嘢 ，ending 一路追落去，咦又幾得意喎，又好似逐關逐關去過關咁嘅形式嘅。咁人哋你又會見到櫻木慢慢，咦成個過程成長嘅過程，咦又幾搞笑喎。咁我係幾中 成長橋，幾時都係瘦 嘅。唔係，但佢個成長橋咧係令到你慢慢融入咗。 係啊， 因為我有時見到嗰啲咧所謂嘅成長橋咧，就係、是、好為成長而話佢成長啊，但佢係好似真係陪你成長。 我對呢套嘢好有印象嘅一個地方就係、是、呢，我唔記得係第三集定第四集嘅，就係講到呢，櫻木花道應該可能係早啲嘅，佢可能唔識打籃球㗎嘛、 你講呢， 跟住呢佢就唔知接受咗啲乜嘢，咁令到呢佢開始慢慢就學打籃球，仲係打到亂曬大龍㗎嘛，即係好撚柒啊嗰啲咁嘅。後尾我最記得嘅畫面就係話呢，佢係同個教練講流曬眼淚，我係想打籃球。佢、一幕系咁样嘅，我一幕系睇到好感动嘅。 安西教练， 我睇住佢慢慢咁样由一个死飞仔，咁样走到咧开始又话对篮球有兴趣，然后慢慢咧就受到咗挫折，最后屘咧原来佢嘅志愿就想我想打篮球啫，跟住流晒眼泪，我吓好 touch 啊！ 初初我想沟女啫。 OK， 好有 touch。 做咩？ 咩态度啊？而家 你嗰个，我嗰个有啲混淆咗。 系啦，唔好理佢啦。我即系讲边个？系啊。 我都好认真咁听你讲嘢啊嘛。 喂，有咩指正？唔该。 有呢 part 嘅。 你唔知？你唔知系咩事啊？ 唔知啊。 咁你讲俾听。 嗰个唔系个主角。 嗰个三井寿。 嗰个系三井，嗰个成三分嘅。O K。 嗰个系嘛？系咪樱木花道嚟噶？ 嗰个唔系樱木，我以为你开头讲嘅系咩咧？樱木头一两场咧就系咧同阿见到。阿晴子个阿哥赤木啦 ，and 等两条友喺度斗入樽啦， 点样除咗 星星？点样除咗条裤？我以为你哋讲紧嗰幕 系啊嘛，嗰幕流眼泪嗰个系唔系 流眼泪嗰幕咧？其实讲紧有个沉浸叫做所谓叫做一排冇打波伤，因为伤患冇打波嘅叫三井寿嘅一个 MVP 啦。咁佢之后冇打波嘅时候就变咗烂仔。 系咩？ 轮咗系啦，跟住翻翻嚟搵。 所以你话呢个人老咗真系有啲记性咧？你话系咪先？ 唔即系点啊？同你都算一个主角嚟噶。 但系我哋三个喺度睇你表演咧，真系好搞嘢嘛！ 我都系睇紧你。 我见到佢表情咧，话：哇，你咁出位！ 够啦，够啦，你再继续啊！我瞓阵先，我 A V 当入樽啦。 嗱，讲到嗰个位咧，即系你嗱头先黑鬼讲到个位啦，其实 年纪大记唔清楚啫。 就其实咧，集晒咧。OK， 真係五個嘅主將喺度啦 ，and then 咧慢慢咧就帶出咧開始打唔同嘅人、唔同嘅賽事啦。咁你會見到慢慢櫻木同埋流川嘅成長啦 ，and then 三井嘅變化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成個故事裏頭咧，其實好多人咧都忽略咗一個人嘅，即係除咗五個人之外咧， 四眼哥啊， 冇錯，記唔記得？幾多留三分啊？ 唔係四眼哥哥呢個其實佢係算係一個即係鼓勵唔到嘅。 佢有幾句說話咧，佢同櫻木講咧，即係你好似一個大人同個小朋友講咧，因為佢哋三年班 啊。你身邊都遇過好多呢四眼哥哥嘅人嘅，成日會恰佢啊、中佢啊、成，但佢硬係講嗰啲即係一啲人字俾你，係啦，會有啲捷徑。 佢其中幽默同阿櫻木講嘅，我哋都唔知過唔過到呢、這個即係類似分組賽嘅賽事啦。如果過唔到噶，咁其實今年就係我哋最後一年噶啦，我哋跟住就入大學噶啦。咁 佢係副隊長啊嘛， 佢係副隊長，佢係副隊長嚟噶嘛。咁所以你會見落去咧，趴落去見到好多嘢。就话咦几好睇喎，成套嘢真系几好喎。 我觉得最好睇咧，由 B 下开始咧就练习赛打呢个岭南，跟住 有先导开始， 跟住即系流川枫初遇先导啦。 系啦， 嗰场好睇啊， 第一场 好睇。咁你觉得流川枫好强劲啊嘛？但系你见到咦先导仲劲， 两件事啦，见到佢有初见到佢系超人嚟噶嘛？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个觉得爆好睇嘅就系咩咧？就系五个埋班啊！五個人即係 三井攻城 係啦，埋班就對長陽啊，對長陽嗰場啊，即係開頭覺得過咗妖傷筆收皮啦、食屎啦，點知就係贏嗰場。 我反而你話咧，佢寫落去咧，即係咁幾場嘅賽事啦，我反而最中意係咩？第二次對嶺南嗰陣時， 第二次 對嶺南嗰陣時， 贏嗰場 先可以出線㗎嘛。因為佢咩咧？佢係贏長陽，輸咗俾海南，跟住要贏嶺南先可以打到全國大賽㗎嘛。嗰場咧點解咧？你會睇到先導係轉咗㗎嘛？本來打做一個得分後衞，變咗做打框格㗎嘛，打控球後衞㗎嘛。and then 佢同阿流川打咧，你會見到咧。 流川同埋仙道嘅實力係嗰陣時已經講到明係你仲差一大決㗎嘛。 兩 次啦。嗰陣時一路都係嘅，打兩場都話仲差一大決嘅。未打全個賽之前嗰一陣先再講。咁但係佢成日都話㗎嘛，佢估唔到一個人㗎嘛，嗰陣時係櫻木嘛。櫻木喺連續三個位都係㗎嘛，無端端後面偷咗佢個波嘛。跟住然之後有下直， 下直就冇咗啊！ 擒咗福仔個球入樽落嚟，俾咗個好先到俾個好靚嘅假身俾咗福俾咗福仔諗住入樽，跟住櫻木又係擒翻個波落嚟啊嘛！即係你喺嗰陣時，你會見到一樣嘢係咩咧？其實櫻木唔係一個 OK， 佢應該話佢唔係冇天分咯，佢係去成日因為安西教練就 佢有佢位嘅， 係啦，安西教練其實咧就睇到櫻木。其實是有啲天分喺度嘅，所以點解去到後尾打到海南之前，應該打到全國冠軍應該係山王嗰陣時，就會喺有段説話，流川同埋櫻木同埋阿安西嗰陣時講嘅，就係安西諗翻起一啲情節嘅時候，就話嗰陣時安西一路都覺得係有個天才佢訓練佢，因為要講翻之前嘅就話安西其實一個咩咧，俾人譽為係一個白髮一個魔鬼教練嚟嘅，後尾。嗰、那個佢訓練嗰、那個嗰、那個嘅籃球員啦 ，OK， 嗰個就因為去咗美國之後唔得之後，咁佢就變咗肯德基叔叔啦，好卓和。咁然之後佢就講一句：呢度唔係有一個天才，係有兩個嘅天才。就喺嗰場賽事度，佢講曬佢對於櫻木同埋流川嘅睇法。 嗰陣時咧，其實仲有個傳聞啦，就話其實櫻木呢個角色咧係參照呢、這個 洛文， 係啦，公牛隊嘅洛文咁。咁洛文都係一個差唔多咁嘅性格嘅人，但係。你見佢打波氣下氣下，成日啊走去壞孩子形象啊，走去犯下規啊，成。但係你估唔到咧，每次咧即係緊急關頭，佢都要做到啲嘢嘅。即係佢嗰陣時係你參照翻，我又唔使做個大智慧型嗰種嘅無敵主角，我整過呢啲虎虎碌碌嘅。 唔係，但係咧聽到呢度咧，其實頭先你講咗，我其實你講咁多球隊咧，我最有印象係山王。 O.K. 我覺得講完嗰幾場講山王嘅比賽好好睇。 山王即係埋齋， 埋齋最後埋齋漫畫畫曬出嚟嘅最後一場。 山王呢隊咧，其實即係佢， 即係佢要做到就係話呢隊就係最強。係 啦，嗰陣時因為佢話佢上年嘅冠軍啊嘛， 呢隊 係 最強。 佢冇乜特別嘅喎，嗰隊即係我講先講啲造型性，佢哋好明顯玩 teamwork 嗰啲 team 嚟嘅，即係嗰個人個個碌都差唔多，你都認唔到邊個。 即係冇明星嘅。但係好似一隊機器咁咯，卡車咁咯， 係啦係啦， 魔鬼隊 連續17定18年嘅全國冠軍， 係啦， 講到山王係。 咁又講佢即係其實佢個鋪排就係好似講到啦，臨尾就係喺分組或者係 第二 賽 第二場咯，第二圈咯， 預正佢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佢嗰下開始咧，其實嗰下啲畫風咧已經好似點樣越嚟越即係速度感好強啊， 變咗㗎。 佢畫面嚟表達好多嘢咯， 變咗嗰啲畫以前咧，你睇啲畫感覺上咧，佢個動感係冇咁強勁嘅。但係到打三王嘅時候，你發揮到見到佢哋直情，可嗱你唔好話啦，佢通常咧一分鐘嘅賽事通常蹲長得好長嚟畫嘅，佢蹲到嗰一分鐘咧，雖然你都係蹲一。起碼蹲咗一期兩期啦， 即係元氣帶問題啫。 係啦，元氣帶問題，但係佢蹲得你睇得係好緊湊嘅，嗰種感覺係你好緊湊嘅。尤其是嗰啲人，佢哋緊張到咧，即係觀眾哇飆曬眼淚啊，成啊嗰種感覺，你係即係有嗰種熾熱感覺。 同埋我想講咧，其實由應該咁樣講，打三王由第一分攞開始就係一球查理哭俾櫻木入樽開始，井上雄二跟住成場波表達唔同咗，就係頭先大石所講。其實你留意翻成個漫畫，除咗佢喺兩頁過即係一版過版裏頭咧，佢畫咗好多細格位嘅，代表咗係咩咧？佢會表達埋咧，就係、是、其他觀眾嗰多下觀眾或者 OK 嗰十個球員或者其他人嘅睇住嗰場波嗰刻。嗰、那個感覺出到 嚟，我其實覺得幾難得，係一個即係運動漫畫，係畫得幾有現場感咯。 我覺得好有 成，有現場感， 我覺得好有誠意嗰啲下 係。佢係戲劇，即係戲劇得嚟，佢嗰下係即係我就覺得係好嗰下係令到睇到你好熱血沸騰。 佢有佢應該咁樣講，佢係有少少OK， 雖然係一個漫畫形式，你仍然都係揸住一本書逐頁揭嘅感覺，但係你真係會睇到個電影感出到嚟。 係絕對有。 你完全睇落去就話，哇！咦？點解會有？即係你嗰刻好自然就係望完個大嘅主要嘅漫畫公仔之後，你望翻其他世界嘅時候，你就會個腦就係感覺其實係，如果你砌條片嘅時候，個剪接就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快地一個樣一 shot 一個 shot 一個 shot 咁樣表達曬出到嚟，喺可能一版過版裏頭。咁我覺得嗰下係俾我感覺， 超有诚意咯，即系井上雄彦系对于个场波， 佢最犀利嗰下即系嗰下爆咧。你头先话最有呢种感觉嘅时候，咪就系佢开始追翻上个分嗰下咯。 嗯， 即系开头俾人揿住打，其实咧开头佢开波之前都系揿住嚟打啊嘛。你开头都系觉得都系。都係感覺上冇咁順嘅，即係咁係都係有少少嚇，即係唔未去到咁緊湊，就係、是、去到佢開始追翻啲分上嚟，追翻分。 唔係佢一個畫個表達能力咧，比個電影嘅表達能力更加好啊！ 嗯， 我覺得係咁啫。 呢樣嘢係好嘅。 我都諗緊啊，若然你拍電影呢一 part 你點拍？ 係啦， 你點拍得到咁樣樣咧？ 拍唔到。 你拍得到？你點可以拍到嗰下你？即係嗰下啲人個反應啊、成啊、觀眾反應啊，或者唔同球員嗰、那個嗰、那個審判，呢樣係好難可以，即係喺我咁講啦，喺個公仔箱裏面做得到出嚟嘅嘢， 做唔到 啊！但係睇動畫去唔到呢只感覺咯， 動畫就得意。 唔係好彩佢動畫就中途就 冇咗啦， 好到好早 係啦，因為咧好 即係我覺得如果拍呢場就大件事啦，即係真係扣曬分啦，話俾你聽。 好難睇啊！你覺得嗰件事？ 因為咧呢度又要查開少少講嘅動畫咧個完結咧。就好搞笑嘅，打完个分组赛之后呢，最后就打一场呢岭南同埋长阳对双北嘅赛事，嗰、那个动画就代表完结咗嘅。 再咪做一场嘅。 做一场。 打一场嘅，做一场练习赛先嘅。啊打一啲即係咩全国唔知咩大赛之前呢有啲练习赛咁嘅。 係嗰时讲樱木就要去留喺度做得分㗎嘛。讲佢要射二万球嘛。但係嗰场波嗰个最后嗰场呢喺动画度做一场呢就係、是、岭南长阳嘅赛事就完咗嘅。漫画呢就衍身落去就係全国大赛啦。全国大赛就表达咗打两场波，当然最后嗰场波就打三王啦。咁、但係你问我成个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要讲打三王嗰个赛事就係、是、你见到佢个铺排呢我几鍾意嘅。即係 ,ok, 由一开头佢哋睇到有好多嘢都係即几个球员啦。好冇一睇完三王啲片之后啦嗰日啦即个个都好紧张啊这样成啦。咁安西教练一路其实喺佢脑里头諗嗰样嘢就係话冇嘢係赢唔到嘅。即係我觉得呢个信 冇难关係过唔到。 呢个信念呢几好嘅。即係等于就係、是、应该係 Nike。 有个金句王行出嚟。 应该 Nike 啦 ,impossible is nothing。即係佢完全係表达咗嗰件事出嚟嘅。即係佢作为一个教练佢做嘅嘢 ,ok, 好多时都系佢会表达咗喺嗰个赛事度，虽然啲球员可能觉得冇。另外去到第二个位就系话咩咧 ？OK， 有位咧系樱木换咗出嚟啦，因为打到大家都即系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大家都分晒，因为俾三王打一段吃咗廿分嘅赛事出到嚟，咁 and 樱木就发火嘅嗰刻，咁就嗌咗四眼哥哥出去打嘅，咁樱木就发火发得好紧要，咁但系。安西教练就同佢讲嘅话，系咪大家都以为我要放弃呢场赛事呢？跟住 ending 就同樱木讲嘅话，我其实一路都冇放弃过。你试下谂下，你用即系同樱木讲，叫佢去翻抢篮板，攞翻个防守篮板，然之后 ending 再打。如果我哋入咗波嘅话，其实系四分波嘅距离咁样讲，咁就慢慢再打翻上嚟。即系佢带到呢、這 个欧场赛事嘛， 系啦，带到呢个信息嘅。而 anyway 嗰场波有个高潮位就系樱木去救嗰球之后。受伤咗，你 一声跌咗地下嘅嘢 啦。然之后你成其实成个故事，成个漫画之前睇落去咧，就系樱木系冇可能受伤嘅，因为点解咧？佢头系最硬嘅，大家都知道佢头系可以冚落去埲墙噶嘛，嗰系几得意啊！咁所以我又会觉得其实最后嗰场好多嘢表达到出到嚟。 唔系，如果你咁讲翻嚟睇咧。睇蘭如多樂津都係睇漫畫先好睇， 睇漫畫先好睇。 你睇另外一個即係動畫成日都係拖死漫畫嘅一樣嘢嚟，即係凸顯唔到嘛。另一場好似話，其實唔靜止嘅，好似話呢個海南對呢、這個 雙北 輸嗰場咧、即係櫻木花道初次喊嗰場咧， 係 嗰、那個你係你做嗰、那個即係佢點樣失波啊成啊 比錯波嘛？ 點樣比錯波啊？你睇翻你睇完漫画再睇动画，你觉得动画其实不知所谓嘅有啲 系啊， 即系大波 表达唔到， 同埋你最简单嘅就系、是、动画一样嘢表达唔到，就系、是、好似流川枫大波扭波过人嗰啲咧，嗰啲假身啊成啊，你喺个动画里边就好搞笑嘅，你只不过佢重复下流川一个动作、几个图 假身啊， 假身大家后面加啲动感落去咁 嘅 啫。 但系呢样嘢要讲，就系、是、讲到漫画嘅时间。当然我哋知道有细本啦，33期啦 ，OK， 31 期啦 ，ending 就大本咧， 全 完全版啦，24期啦， 甩页噶， 唔甩。 喂，佢嗰套唔甩喎。我話俾你聽，我都唔甩，我睇咗四次啦，擺咗仲係擺喺屋企度，真係冇甩嘅。 唔係啊，我覺得係咧，真係。可能係有啲部分呢係嗰啲工人唔好嘅啫。 Okay. 因為呢我而家聽見呢甩葉嘅程度好少嘅。 但大本都冇冇甩。 以前自由人嗰啲又甩得多啦。甩得好誇張。 自由人算啦係咪啊。 OK, 真係必甩㗎嘛。 唔係嗰陣時呢 ,OK, 點解我會好咁買呢，因為一開頭出就係唔係出一期，係出一至六期。一至六期就係成個雙筆嘅主將，六個主將封面喺曬嗰度。 唔係個問題係出版嗰個係真係有諗過去點樣令到嗰班人入市、你明唔明啊？如果你睇完嗰六期都唔入市，算吧啦。 但係又咁講喎，跟住呢然之后呢我揸住呢个所谓完全版，即係大装本啦。我发觉以后嘅漫画俾我个感觉呢係揸住个大装本好睇好多㗎喎。我觉得啲即啲公仔大格返啲呢，咦 ,OK 好多。 可以拉个出去打。 大佬你阿爸。 我 计谂唔係真係我觉得唔真係唔得。 唔係呀，同埋摆出嚟睇呢你如果你就算。 好戆居囉，我袋咁大本书出街都戆居。 你咪我可以咁讲。 收藏真係好靓喎。 睇细书呢个感觉好柔软。但个摆书架呢完全版系无敌嘅。 我觉得好靓喎，摆出嚟。 你嗰个呢大本系靓仔嘅。但系俾我鍾意揸细本喎。 O、okay, K， 即系细本感觉好啲咯。 而最，我觉得成套漫画啦，一阵先再讲几样嘢啦。但系有样嘢要讲嘅就系、是，大家有冇觉得最后喺打呢个山王嗰场赛事最后嘅期间，其实我觉得郑常红燕又系超癫嘅，就系 冇对白嗰场， 冇对白嗰一场，即系最后嗰一分钟嗰场，由我唔记得边个去攞。 我哋讲啦，嗰度就系由樱木花道 受伤完再出翻嚟， 话要出翻嚟，嗰下开始就变态啦，嗰开始就爆气。 佢带出成个情绪喺度嘛。 系啦，嗰下就开始爆气啦，即系啲个由边页咧，即系嗰啲观众席都喊晒啊。好緊張啊！ 觀眾要講噶，因為點解咧？呢度插翻開場之前同開場初段咧，大部分嘅觀眾係支持三王嘅，因為大家嘅感覺就係三王唔可以輸。但係 ending 就係到最後嗰一分鐘，你會見到咧， 佢哋想佢贏啊嘛， 全部都係話嗌雙筆過三王噶嘛，就係想佢贏啊嘛， 想雙筆贏噶嘛班人。但個表情係佢做到曬喎。 係啊，好 我反而我即係睇翻嗰期再睇翻之前。南越多合津即係之前再前啲早期，哇！覺得美嗰幾期好靚啊，係超靚啊，真係你就係齋欣賞啊，欣賞啲動作動感咧，係真係太為觀。 佢嗰度打咗係六分波，意思係咩？雙筆攞四分 ，ending 三王攞咗兩分，冇記錯啊！嗰一分鐘內表達十個球員都冇任何對白 ，ending 全部用樣同埋動作去表達翻個速度感， 係 啊，所有嘢表達曬咗。 拉斯十秒啦，拉斯十秒又係一個 櫻木。 系啦，拉斯十秒就睇到你即系爆血管啊！ 45度角樱木浸术，跟住入咗，代表赢咗三王。 佢嗰个最后十秒直情系因为三王咧追翻两分嘅，嗰阵时追翻啱 head 赢定输就 系 嗰个。 系啦，嗰下咁流川枫嗰下咧，其实你睇到你可以睇到一个人嗰十秒里边有一个挣扎喺度，流川枫依然。都係中意獨樓嘅，但佢到呢個環境，喂佢唔可以唔交波嘅，即係你可以喺個幾秒，哇個幾秒，哇好緊湊，你唔交波真係撲，係咪先？跟住就係交一下入埋，贏咗場波，咁哇即刻睇完嗰個漫畫即刻。哇！荷包蛋起成， 唔系嗰种，咪嗰种感觉，嗰种一气呵成咧，就 是、 我话佢好过电影就咁解咯。但系你一个文，即系一个画面喺一本漫画咧，揭咁多页咧，而有嗰种一气呵成，其实好难做， 好难做噶。同埋最后嗰幕啦，即系唔系最后嗰幕嘅，就系、是、打完嗰场波之后，流川同埋樱木嗰下拍手庆祝嘅动作啦，我谂系近呢廿年嚟，即系我哋之前所讲嘅龙珠、孙悟空同埋悟饭合体人天、天地人三个嘅龟波气功嗰个嘅经典动作之后，第二个就系呢个咯。好多船都系呢两个。 嗱，我有个有感而发，大家试下，不理睇咩版都，三一本又好，24本又好，你试下攞去一次过睇晒佢啊！哇，嗰种感觉 very good。 系啊，真系好正。 我谂因为佢嗰啲动作即系顺，其实你睇得顺嘅时候，你唔会，因为有时咧你睇如果多字多文戏多解释咧， 佢唔太花太多時間。 佢都唔係悶，但係你咁上下，你咁上下，你煲下煲下，你開始咧個眼因為多字你會迷。但係如果咧你睇開 睇呢套啊， 比賽嗰啲你係咁碌住佢咧，隻眼係好慣咗碌得好快嘅。 同埋你好容易咧發覺咧，佢嗰種進步空間係好大。 嗯。 即係由開初底第一期到睇到廿四，我用你嗰個收藏版嚟嘅嚇，你唔會覺得悶之餘，你好容易見到作者嗰個 進步， 同埋佢如果我唔知道我冇記錯，有記錯你打我嚇，佢初初唔識打籃球， 係啊係啊。是 哇！這個最無敵啊！ 係啊，同埋我最喜歡佢最後嗰場交代嘅嘢就好簡單，佢一路都講緊係雙北係最強嘅 ending 個結局，雖然係話俾佢聽第三圈輸咗俾愛和學院，因為傷曬嘅人嘅關係，但係嗰包裝嘅手法係咩？就係佢哋打冧咗嗰隊17年嘅冠軍，就代表贏曬。因為無論係海南又好，佢哋都好，海南嗰屆係最後攞第四，攞第四，打到四強嘅。但係就係代表咗佢哋其實係，即可以咁樣講係代表佢哋係冠軍。 唔係，我成日覺得係睇開呢本書嘅，只要佢打贏咗嗰場賽事，佢哋就係贏㗎咯喎。係 啊， 我哋唔係要嗰個頒獎台有佢哋坐第一喎，係佢、 啊、 打贏咗嗰場冠軍攞咗個彩，佢喺我心目中就係冠軍、 啊。所以呢樣嘢表達得好好嘅。嗱、啊、ending 啦，當然啦，就係、是、我諗個遺憾啦，個遺憾就係、是。到呢刻傳咗好多好多，即係我諗呢十幾年嚟不斷喺網上度瘋傳嘅就係話一定有第二輯啦。 係，嗱唔係都冇啊！我覺得係你點講我都信有第二輯㗎、嗯，因為呢個係我哋個夢想嚟㗎嘛。 係啊，有啲人畫咗嘅第二輯咧，有啲嘅即係 造型啊， 有啲佢又其實嗱，佢有好多個唔同嘅講法嘅，一個就係話其實講阿劉春風就係主角嚟嘅。咁其實講佢主角咁就翻嚟教波、 嗯， 即係去外國深造嘛，翻嚟之後教一班新人啦咁樣。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講櫻木花道咧死鬼咗噶啦， 嗯，有講過， 因為櫻木花道嗰個真人咧係真係有一個人叫櫻木花道嘅一個人嘅，又係咁樣紅頭髮嘅、嗯，真係交通意外就死鬼咗嘅。咁、嗯、可能之後就講佢死鬼咗啊，之後又由流川枫取代，點樣睇一個咁酷嘅人變翻一個好？好好要即係有啲人性咁， 但係其實咧 呢個傳聞， 因為點解令到咁多人咧有覺得會有伏線嘅原因，當然係櫻木同埋流川呢兩個咧，因為傷咗之後，最後係講緊係流川經過噶嘛 ，and then 流川入咗日本國家隊嘅青年軍噶嘛，咁樣揦嗰件衫疾劈咁樣個字 咯。佢卅一期完，佢都冇話係玩完㗎。 係啊，同埋另外一方面就 唞下啫嘛。 同埋講緊嘅全國最佳新秀咧，除咗櫻木流川之外，就其實仲有個大隻佬嘅叫深重宽嘅人 ，OK， 攞五十喺一场波攞50个篮板，定唔系攞50分25个篮板 ，and then 唔知扮咧，中意就入樽扮，跟住冧晒啲人伤晒嘅，嗰个大嚿佬嘅，喺漫唔系应该咁样讲，喺动画度其实有交代过少少嘅，就系櫻木咧见过佢嘅，特登揾膊头撞埋佢嘅，但系櫻木嘅力度一撞埋佢咧，好似豆腐咁弹翻喺六丈远嘅嗰嚿嘢， 即系攞啦， 系啦，有交代过少少，有交代少少，所以点解一路都话延续性嘅，就话点解会点解话即系好多人都传话就会有咯，咁而最后一样嘢啦，即系都要讲多两个 point 嘅， 但系我想插嘴嘅，因为咧我哋成日全部都讲劇情有景緊湊，但有一樣嘢我好鍾意嘅就係、是、貓，知唔知係咩貓？因為呢其實阿櫻木花道呢有個貓樣喂我係超鍾意㗎。 喂呢個又要話即係呢個又要 唔記得咗添。 有呢、這個又要講嘅就話井上雄二得意之處囉，就係、是、佢可以畫到一啲嘢好點講啦，好認真，線條好粗得嚟，但係又代表到嗰個好緊張嘅情況。但佢亦都可以將嗰個人物突然間好卡通化，例如好簡單，兩隻大猩猩就係魚柱同埋赤木食蕉大家 好得 嘅， 有啲位係好令到好緊張之嘢，你見到你即刻想笑嘅。 流川係狐狸， 流川係狐狸，但當流川玩貓嘅時候咧，流川個樣又會變貓 ，OK。跟住櫻木咧好乖嘅時候，會無端有多幾條須咁樣成個貓樣咁樣。 好得嘅，我話俾佢呢個手法我係超中意。 佢哋嗰啲 Q 版都 OK 啊，我 係呢樣嘢係呢樣嘢又係幾得意嘅。咁啊，另外啦，雖然 overrun 多少少啦， 唔係唔怕啊，你仲要講個花落誰家咧？ 係啦， 點啊？赤木晴子啊嘛，你唔知赤木晴子嗱？嗱，你先睇下你睇下記唔記得呢個 point 先？呢個晴子咧曾經試過向流川枫示好嘅，唔知流川整親咁樣。我唔知撞親啲流血咁上下，唔記得咗點樣啦。咁啊，晴子啊想過去。 示好啦，咁啊幫佢幫佢成啊咁樣。咁劉川就係講句，你係邊個？ 嗯， 即係唔好阻住佢啊成。其實嗰下咧，晴子有啲 hurt 嘅， 有啲 hurt 嘅。咁打後咧，唉，知道呢條廢柴都唔理我噶啦。咁啊開始慢慢留意有劉英木嘅，其實可能都係 keep 住朋友關係，但係打山王。 唔係我，但我真係超感受到咧，晴子係最撚尾係。即係 tend to 啦，佢係對英木花道好嘅喎、 哦。因為臨尾佢係最後咧完咗場比賽啦，咁樣成佢最後有啲咁嘅旁白啦，嗰全部係晴子寫咗英木花道啲信嚟 嘅。 係。跟住嗰封信封有個心心嘅，我唔知啦。呢啲可能啲女仔興玩呢啲嘢啦。 係啩？ 即係呢個有個伏線，其實你 人阿的仲唔係好服氣啊？你睇個樣。 因為英木交代咗，跟住英木交代咗，見到封信就會諗住有晴子情信咁樣意思啊嘛。但其實你知從來英木都係戇。 佢有个你都唔可以话晒你错嘅，因为佢即係冇话揀到边个。 係啊， 佢即係继续同阿英木继续有个交流，但亦都喺信里面都会提到流川咁样嘅。 因为你讲嗰样嘢呢有少少可以斟酌嘅，英木晕咗嘛 ,and then 突然间醒起嘛，跟住两只手捉住晴子膊头话好鍾意好鍾意好鍾意嘛 ,and then 但係啲晴子呆晒嘛成个人，但係身边嗰啲虾兵蟹将就话其实佢想讲好鍾意篮球咁样讲，跟住冲咗出场嘛，嗰下打緊三王嗰段嘛。咁最后啦有样嘢啦问咗大石先啦、啊、最喜意边个角色啊其实。 我以前呢就喜欢工程嘅。同埋佢嗰个彩子嘅。我喜欢两个嘅。工程因为喜欢佢灵活啦。 嗯。 因为细个先喜欢，因为我自己细粒嘛。咁细粒嘅想学返啲细粒又快手嘅。 完全估唔到 嘅。我哋细粒嘅以前细粒嘅。因为其实见其他较为偏高啊、嗯、身形。大猩猩一定唔会喜欢先。嗯 你问我呢我反而喜欢一个人不是流川不是英木是仙道。为什么呢仙道在最后打输了 仙道拉是吧 你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输了被双北进军不到全国大赛之后有幕呢讲他钓鱼定是什么呢就回去。啊不是应该 sorry, 应该是说鱼柱退出啦即是因为都是三年班他不在啦他要回去学柱啦这样讲。And then 先到呢就讲未去入学校的时候就说好啦下年再努力过啦。And then 他就行了入去学校。即是我几喜欢先到那种玩得来有几阔达的性格咯。几好其实几个你当不是主角啦几个角色。其实佢几个重要的角色写得几好，我觉得写上红颜。 唔系，如果你问我角色咧，老土啲，我梗系话英木花道。但系咧，撇开呢啲主要角色，其实我中意教练。 O、okay, K， 马志，我非常中意教练。 好搞笑，呢个 教练系一个好，即系你会觉得，如果用武侠嚟讲咧，你觉得佢一个隐世高手。 嗯， 阿英木成日都搞佢嘅。打佢咁咧，好搞嘢。 成日咁样拍咯。另外讲咧，头先话中意彩子嘅，其实我觉得动画个彩子画得好样衰，话佢系口唇咁咧。但系其实彩子我睇到有，因为我有啲有以前有草蓝多张卡嘅。 嗯。 因为点解中意彩子？哇，有啲卡咧，即系可能话即系构思佢着便服咁啦。哇，几靓喎！又即系乱发咁嗰支咁，嗰个感觉系几潮噶，几索用个索字嚟形容啦。 最后啦即是这一节差不多时间啦其实。 你不问我因为我喜欢。 哦你喜欢这个 我喜欢詹士。今天戒拿了总冠军。 你不问黑鬼啊真是。 喂那你喜欢哪个啊 詹士咯。 冇嘢完咗 LeBron James 全片 最后啦即係我又会觉得嘅如果想睇嗱即係我头先最开头讲嘅时候两套嘅画工一套系一套系浪客行一套系男儿多入樽但係井上雄彦其实喺311日本大地震完之后呢其实画咗一輯即係 I mean 大約30個人頭至50個人嗰件 T 恤啦其實嗰啲畫工就等同於當時南二東入樽嗰隻款嘅畫工嚟嘅我記得香港有本雜誌財經雜誌好搞笑嘅登過佢嗰個 T 恤嗰個畫工嘅封面嘅時候我一路都有 keep 住嘅完全俾我回想返當時佢點樣手稿畫南二東入樽咁同埋睇下啦今年嘅動漫節我唔知搵唔搵到啊搵下曾經出過嘅一本係講井上雄彦點樣畫南二多入樽嘅手稿，裏頭集結曬嗰本嘢 度。畫到南二多入樽話畫到化境咁嘅，即係臨咗幾期，係咪之後就帶住浪客行個風格都係咁樣取？ 唔係啊，另外一個風格嚟嘅， 兩件事嚟嘅喎， 超級兩件事咯、啊。 因為我開頭覺得 浪客行，佢係水墨啲啦，但係我開頭覺得感覺，最開頭嘅時候覺得咦咁。咁差唔多咁樣，好似 一我話俾你聽，一啲都唔同。有機會啦，先再講羅克核啦。一講羅克核又係講要講多講多兩集。 加句，因為咧，我成日覺得佢兩套作品都係咧，同我好似阿馬 Sir 嗰陣時同我講嘅話咧，即係都唔係講嘅。其實一啲好嘅古仔咧，其實最撚尾咧係個古仔帶動到成件事去行啊。但係睇《風雲》啦，睇《南園東日樽》啦，睇《浪客行》啦，我都有呢個感覺。 嗯 ，OK，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